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市文化局了解到，全国广场舞展演暨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展演本月中旬将在京启动，将通过街乡普及培训以及各级展演活动，吸引广场舞爱好者参与其中。参赛作品围绕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鼓励符合广场舞蹈特点与要求、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原创作品参与。市公园管理中心日前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景区启动了市属公园暑期红色游活动。今年市属公园暑期红色游将通过红色旧址原状展陈、历史情景剧展演、讲解员义务讲解、临展增设等多种形式，展现市属公园红色文化内容，满足社会各界的参观需求。日前在丹麦举行的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位于大兴未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获得了世界月季名园称号。这是继深圳市人民公园、常州紫荆公园、北京植物园月季园后，我国第4个获批此项殊荣的公园。第9届北京玩具博览会昨天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拉开序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210个品牌的上万件新奇玩具吸引了众多孩子的目光。来听记者张玉的报道。 不到9点，玩博会现场已经人头攒动。在银灰展台，可遥控变色、可捕捉玩具诱饵的银灰变色龙成为人气最高的玩具之一。 玩的这个游戏叫什么呀？ 变色龙。 变色龙。我看你手在拿一个遥控器在操作，好玩吗？ 好玩。 展台负责人说，这是一款科技含量很高的玩具。 看到在操控的时候，它的眼睛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就它按捕食键，它舌头会伸出来，然后去吸食它的这个食物。同时呢，它这个背后的这个 LED 灯还会去变色。 像这样的体现高科技含量的玩具成为今年玩博会的亮点，其中还有会踢足球的机器人、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智能小火车、镭射对战枪等，都给小朋友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梁梅说，玩具的新奇特乐令本届玩博会精彩纷呈。 玩具是跟科技结合很紧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应用，包括现在就是说无线射频啊、碳纤维呀、包括这些新材料，包括新的毛绒面料啊，这些新的 IG 技术啊都会应用。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跟文化紧密结合，25%的玩具销售都是跟文化、跟动漫这些结合的。 另外，玩博会还为爱探险的小朋友们量身打造了夺宝奇兵冲关游戏，还有全家欢乐大舞台活动，推出几十场精彩的家庭游戏，引导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家长的互动交流。而在成长照相馆，小朋友们还可以与童话场景或者是卡通形象合影，将美好的童年时光定格。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两天本市多降雨的天气。今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本市的东部南部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请各位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周末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周末快到了啊！今天呢，我 什么话？ 周末已经到了啊、哎，但是呢，我的心情很焦虑 啊， 尤其是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有点焦虑。 为什么呢？嗯， 就不知道该怎么选。 哦，就是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点迷茫， 就头疼。 嗯哼， 好多人估计都头疼，因为身边最近啊，身边有那么两位朋友， 嗯， 啊，一位是小朋友，刚刚工作大概3-4年的时间 就买房了， 就想要结婚，然后购置一套新房， 啊、那很重要。 哎，作为人家的婚房使， 嗯，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嗯。我是买近一点的呢，但是特老也没有什么小区环境的，还是我买远一点的呢？一下问住我了，这跟我刚刚买房的时候一样，考虑的是一样的。我就告诉他，你先自己看看去吧。我说你远的、新的看一看，老的、旧的、小的你也看一看，最后你决定买哪儿的。 嗯， 当然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一会儿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说啊。今天咱们聊一聊，如果您现在想要买房，需要买房啊，这个刚需，因为现在投资的话就算了，刚需买房的话，您是选择老破小呢，还是选择远大新呢？啊，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朋友跟我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是的，有老朋友，有新朋友。 是的，老朋友就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研究经理嘉荣，李嘉荣，欢迎嘉荣。 大家好，我是我爱我家李嘉荣。 哎 ，hello， 哎，还有一位呢，这两位都是新朋友了啊。这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马连道大区的商圈经理朱坤龙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朱坤龙， 欢迎欢迎。还有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房事业部一部片区经理张宇，欢迎张宇。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一开始咱先站队吧，好不好？我们先问问这个来的三位朋友，嘉荣，你是站在不能说你自己特想要的啊，就今天老破小和远大新，你站在哪儿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首套刚需置业的话，可能我会更倾向支持老破小一些，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工作很重要，你工作的地点往往都在城里，所以我觉得就近选一套住宅，我觉得对于这种生活的便利度也好，然后对于你这个时间成本也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明白。 嗯， 好啊，这是嘉荣的观点。那个昆龙呢？ 嗯，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如果是刚需的话，肯定是老破小比较适合一些。 嗯 啊，你也是老破小。 昆龙是那样，领导说哪儿我跟着说哪儿。 啊，有一个不跟领导。 哎，特别好。 张宇， 我觉得如果要我买房的话，我宁可多 早上上班我多走几分钟、 啊、 或者是我多坐个几十分钟的车，我宁可换一个大的、 嗯、 换一个新房， 嗯，舒服是吧？ 对，舒服痛快。 哎，人家是新房事业部的嘛， 啊啊啊啊啊 对不对？干一行爱一行。 嗯， 哥你呢？ 好，我站在远大 远大新。 好 好，远大新，好好好，我真的打心眼里想买老破小， 但是呢， 但是买了远大新， 你看， 但是再给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计划， 你希望两头都有？ 哎，两套特别好啊！我站在老破小啊，来，这个各位朋友，您，如果您买房的话，或者您朋友买房的话，问到您这样的问题，您怎么抉择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几种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老破小远大新，这样先给这个老破小的一个发言的机会，好不好？来，嘉荣，你先说，你觉得老破小哪儿好？除了刚刚你说的，离工作单位近呢，对不对？有很多的时间，我就是交通成本我省了很多，对吧？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看电影啊，可以买东西啊，可以 shopping 啊，可以和男朋友谈恋爱啊，等等等等，我这些时间都可以富裕出来了，所以我支持老破小。除了这些，你还有别的吗？ 嗯，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打个假设，比如说在北京，我们到了20多岁这样的刚需的年龄段，可能大家会买的第一套房的总价，我估计一下，可能是300-400万的样子。 嗯， 一般， 也差不多了， 对，不会再多了， 已经很贵了。 对， 这个已经是，可能是在 极限了。 对，在极限了。 嗯， 那我们按这个极限来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最近北京的数据。嗯，比如说以二季度的成交数据来说的话，我们400万到底在这些成交的房子里有多少套？我查了一下， 嗯， 就是整个成交量是能占到20%的。以北京， 那不少啊。 对，以北京现在均价来说，我看了也是比较吃惊，就是400万总价的房子，意味着我们可能小面积的这样的房子的供应量在北京这个市场是相当大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比较大， 嗯， 那么我们选择的区域也会比较大，所以这就更坚定了我支持老破小的这个决心，就是意味着比如说我要是比较喜欢东城的环境， 嗯， 那我可能能在东城这样的地方挑一个， 嗯， 比较适合的老破小， 嗯， 那比如说我要是在朝阳上班，那么在朝阳我应该也能挑到我想要的这样总价范围内的房子， 嗯， 所以说总的来说这个价位上，如果在城里选的话，选老破小的选择余地会比较大，那么虽然总价有总价的限制，但是我们选择余地大的话，就可以多看一些，多选一些，总能选到比较称心如意， 嗯，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嗯， 这样的房子。 对， 嗯， 就是人家我也总结了一下，就是老破小的一些优势啊，你比如说商业配套比较齐全， 对， 购物休闲场所一应俱全，出去你想干什么你就点外卖。好多不是说什么5公里范围内是免费配送的， 嗯， 你要住到远大新了，你就享受不到这样的服务了。 嗯， 而且远大新的话，你刚住进去的头2-3年吧，我觉得您下来看那些饭馆都是不知名的饭馆，那些饭馆都是老破小的饭馆，我觉得， 嗯， 啊，都就文看着门面挺新啊，但是里边东西吧，好像还差点意思。 嗯， 你得住个大概得7-8年。差不多，哎，旁边开始繁荣起来了，所以之前可能您得有一段的这个商业空窗期， 嗯 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交通，4通8达，现在尤其咱们北京轨道交通这么好，有些老的小区旁边都不止一条地铁线，都是几条，还有医疗配套也比较到位，而且社区也成熟，生活氛围非常的浓厚，而且幼儿园到中学啊，这些学校您可以随便选，啊，这个上不了我上这个，那个上不了我上这个，它整个配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不是？昆龙是不是也同意我的说法？ 对，没错，其实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老旧小区稍微的年代稍微久一些啊，但是在生活方面还是非常便利。 嗯， 你像我们这个马连道片区这一块来说的话，然后基本上在400万左右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个一居室。如果说像是刚工作2-3年，比如说那个夫妻小两口，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如果要是选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可能说两个人上班不在一个地方，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上班很长，比如你 坐公交车呀，还有挤地铁也好，非常的挤。 嗯， 如果说离得近一点的话，两个人时间距离都不是特别远，在上班方面的话， 嗯， 都会非常的方便。 嗯， 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着离得近一点的话，他的时间也可以挤出来，比如说下了班啊，去哪玩啊，都， 嗯， 都可以选择。 是，是，买个茶叶多方便呀，啊！ 那在那儿哪儿只买茶叶方便 啊？ 在那边，你比如说看戏 哦。 也不是看戏，看话剧， 嗯， 对吧？ 对对对， 方便吧？ 对，就在边上。 对呀，啊，然后再其次去火车站接个人。 哎呀，太近了， 多方便啊！ 是 是， 对吧？哎，就类似这种，咱们就 省钱。 你看， 咱们就不多举了。 维哥都已经拉到我们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啊，没有，啊 哎，真的就是。你们这都是属于那个顾左右而言他，真的相信我跟雨，我们一块儿说这个远大心，有太多的理由可以驳斥你们了。 那你们说说， 真的，这样我先说，然后你补充，好吧？ 好。 第一啊，我觉得买什么样的房子，咱们先放在其次，先要看自己有多大的实力， 嗯， 这个是主要的。 那当然， 对吧？你比如说，我是喜欢那个 Ferragamo 的包。我没这实力啊，我买不了，那我也只是看看而已。所以比如说我先看兜里钱，比如说如果要是我兜里有400万，你说我会选择买远大好远大新，还是买啊老旧小区的房子？我一定是买远的，因为同时同样花了这笔钱，我在城里买的是40平的， 嗯， 但是我在五环外买的房子是80平的，是翻倍的，但是同样的价值，这是钱要花在刀刃上，这是硬道理啊，对吧？然后第二，那我买的这个地方一定在未来发展和现在来看的话都是很好的。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跟我爱我家咱们一块上节目的时候曾经聊到的亦庄，比如说咱们曾经聊到的京城高速那边那个未来科技城， 嗯， 就这些地方它的轨道交通都相对的便利。我们都说了，未来在19年年底的时候新开通的那套北到科技城南到亦庄这趟，它全线开完了才58分钟。那如果我是在建国门这上班的话，如果我开车啊开回未来科技城，堵车呀少说1个多钟头，但我如果坐地铁的话满打满算30分钟，我一定能到单位上班，所以我生活时间成本没有了。而且再其次，那边的配套设施很好啊，未来也不错呀，幼儿园也有啊，上的学校也有啊，那我不用考虑这么多，对吧？所以上班节省时间，在那边生活也没问题。我有那么多的朋友，比如说都在亦庄，亦庄那边未来现在有1条地铁，未来有2条地铁，到城来上班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再其次，我周六周日了，我就在亦庄里头，我吃饭购物看电影，包括去大的郊野公园去散心，没问题啊。城里呢，你能去哪儿？ 嗯，天坛。 而且再其次，你比如说我400万买一个老旧小，但可能我有500万，但这500万呢，我拿首付400万，我可以在比如说五环外买一个80平或者100平的房子，同时我节省下100万，节省下这100万，我可以再取一半，其中50万我装修，另外50万我还可以自己买一辆小汽车。 哎呦！ 没问题呀，啊，我的生活半径更大了。 哦， 但如果你要是把所有的钱全都砸在老破小了，啊，小区也没地儿停车，也不可能再有钱买车，就等等这些问题接踵而来。所以我相信小胖在择权了很多利弊之后，他最后选择买远大新，也是跟我一个思路，对吧？ 不是，当然不是这样的， 哦哦， 是吧？我为什么呢？是因为首付不够， 嗯啊啊， 买不了那么大的。你看，我比如说，我如果2套房的话，对不对？我在里边，我同样买一套房，可能我的首付，比如说400万的，那我首付如果是2套的话，也得小300万了，加上各种的费用，对不对？ 对， 是不是？所以你说我如果去外边买一个新房的话，是不是？关键还是面积大。我基本了解你所说的啊，但不太同意。雨再来劝劝我。 其实我觉得现在，现在一般的，就我现在负责的是主要是负责门头沟 哦， 因为它门头沟那边，门头沟这地儿吧，其实在北京来说算是郊区了。对吧？因为它已经在六环外了。 当然。 但是门头沟这地儿呢，门头沟这地儿因为它靠着山，就是人们所说的叫三山两寺加一阁，就是灵山、妙峰山、百花山，再加上田正寺、戒台寺， 还有定都阁，所以说它有独特的一个自然资源，所以说它这个区域很多城里人愿意来这儿改善，因为他在可能在城里住够了，可能在城里受不了这种交通的拥堵，然后所以说想换一个崭新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另外呢，但是就门头沟本身而言，其实门头沟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你说医院三甲级医院都有，对吧？然后公园，然后大公园小公园也都有，商场，而且现在门头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现在新建的这些商品房跟它新建的商场也好，然后那个办公也好，它都是同期发展， 全是配套的， 对，都是同期发展。就说白了，您在这儿买完房以后，然后您住的时候，您旁边的商场也开业了，而且门头沟呢，现在第一轨道交通也开了， 对 ，S 一号线也开了， 对， 然后呢，辅十路、联十路到西二环也好，西三环也好，中间没有红绿灯， 一趟线， 对，特别顺畅， 嗯， 然后包括公交三四十趟，包括快速公交，所以人民的出行非常非常的方便，无论说你是自驾出行，你是公交出行，你是地铁出行，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嗯，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是我400万买的话，我宁可选择门头沟，因为我可以享受一个全新的这个生活方式， 嗯， 开窗见西山。 你们俩说的我觉得也是非常认可的。第一呢，因为现在的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建立的非常好，所以你的这个交通成本其实是在慢慢的缩减的，我说的时间成本啊，慢慢的在缩减的。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配套，现在真的我们看到的新盘的一些规划建设啊，相对来讲它的配套非常成熟，包括像医院、学校，它可能都是在配套建设的。但是宇刚才说到的一个重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他说在市里边住够了，我才去外边住，对不对？我如果还没有在市里边住过，那我一定要尝，对吧？我要体验一下住在这个二环、三环的感觉，是不是？环里人，等到我就年龄大了，我现在还年轻，我要享受一下这种北京的都市带给我的这种冲击， 嗯， 带给我的这种青春活力的感觉， 嗯， 等我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 嗯， 我再不妨把里边的这个小房子改善成外边的大房子。同时还说明一个问题，里边的小房子保值率比较高。 对，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要是拿二环或三环来说的话，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 二环和三环，比如说拿东二环、东三环和北二环、北三环， 嗯， 西北环、南北单说，你400万能买多老破小的？ 咱们别的我不太了解啊，一会儿可以让这个昆龙介绍一下马连道那边的啊。 哎， 咱比如就拿双井再往南边走一点的劲松， 嗯， 那边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老的小区， 嗯， 基本它的建筑年代都在80年代、90年代， 差不多 啊，95之前的至少。 嗯， 那些房子的大概总价，目前来讲，您买一个五六十平的，大概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 好，那咱们换一个思路啊。 好， 品质是品质。也许你说好了，我重新装修一下，老就老了吧，没关系，只要我回到自己的家中啊。那立马就焕然一新， 嗯 啊，自己的布置，自己重新的装修，非常的好，没问题， 嗯。 但是因为年轻人嘛，他需要一些生活的品质，比如说像老的房子，可能相对的配套，我只是说相对配套，比如说你们家住12层，但是晚上可能11点以后就没有电梯了，你得爬楼，啊，然后再其次，很少有交物业费的，那所以可能相对脏乱差一些。然后呢，里头的一些管线有些已经老了，虽然你重新装修了，把一些防水呀、管道你都换了，但架不住主管道是有问题的。然后到了夏天，有可能经常跳闸呀，你们家刚一开空调啪跳闸了，这个怎么弄呢？所以这个就给年轻小夫妻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我是这个意思。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变相的来讲，其实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同时我们也是在这个城市成长的一部分 啊啊啊， 对不对？你不能一开始就特别悠闲的生活， 嗯， 你还是要觉得在这个城市生活是不易的。 哎， 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不易，这样你才会对未来有更好的憧憬和动力去奋斗。 小胖的思路就是，好吧，老破小不买了，我租，这个可以。 飞侠也跟我们说了，说肯定是老破小啊，肯定选老破小啊。第一，市区娱乐购物都非常方便。第二呢，我不确定下一份工作地点在哪儿。 嗯， 我即便换工作了，我市区去哪儿都方便。但是如果我比如说买了南边也好，东边也好，北边，比如说咱去了门头沟， 嗯， 结果一下啪，哎，我在未来的城市副中心工作，这可怎么办？这得穿多少环呢？他觉得这不行，我还是买在中间，我去哪儿工作都方便。还有就是孩子入学学区好，教学质量比郊区高，说得很中肯。 对， 你们承认吧？ 是，就是 是不是？ 现阶段是这样的，现阶段，那 未来50年肯定是会更好的。 未来会更好的，因为就现在来说，我们的城市发展还是很快的，而且是为了大家未来的生活品质的提高， 嗯， 然后我们的政府也好啊，我们的各大机关也好，也在加快这种配套设施。你比如说像朝阳医院啊，它也在东边通州那边也有分院，然后天坛医院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分院， 嗯， 然后包括各个知名的小学也在东南西北也有自己的配套的一些升级换代的一些学校，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好的。所以当然我倒是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题，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这是真心话啊，就是干什么都要量力而行的同时一定要按需所为，对吧？我的需要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 是的， 然后我去匹配跟我相当的，而并不能说，人都说嘛，我垫着脚如果能够到的这个事儿我可做，如果我蹦起来都够不着的这事儿，那你也就想想就行了，你也就别参与了。 对啊，这个你看张连强就说了，我现在就正在看房，还真的是在老破小和远大新之间犹豫不决，所以呢也想听你们来聊聊分析分析。 嗯， 一会儿呢我们也在下半时段一开始，我这边拿到了一个数据，这是2017年的一个房屋的这个叫安居白皮书。 嗯， 这里边有几个数据蛮有意思的，其实跟今天咱们的话题还蛮贴合的，好像也有一些指向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哥说的特别对，您得看您自己的需求。 是的， 您比如说我就不愿意住院的，我对小区环境没有什么要求， 哎， 我天天就宅在家里，对吧？我要求的是好多外卖可以供我选择， 是 我家里边装的好好的，我看着就跟新的一样，我管你什么，是吧？而且还是那句话，这一会儿再说吧，先进广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员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员999每平米，吹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采访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店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都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围绕着是买老破小呢，还是买远大新呢，做一个讨论。三位呢，分别都是来自我爱我家的，一位是李佳荣，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我是李佳荣。 还有朱昆龙，昆龙。 嗨，大家好。 好，张宇，宇。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是总结了2017年的，也就是2018年初的时候，他出了一个叫《国民安居报告》，里边呢，他做了一下，把2017年的整个做了一个总结，出了一个数据。比如说有这几个比较有意思，其中第一个是72.8%的购房者更希望购买三室的户型。 合理啊、 就是在2017年啊， 合理 三室的户型、也就是说一开始大家有点像买车似的，因为现在作为买房来讲，首套也好，二套也好，说句实话，就是您能买的房子越来越少了。我说是说以目前的政策来讲，您能买的房子很有限。比如说是您刚毕业也好，工作了几年，我积蓄攒的差不多了，您的第一套房子买多大的，可能决定了您以后在置换的时候，至少目前的政策是这样的啊，您再多套多少钱。比如说现在您首套和二套的首付比例来讲，可能能差一半吧，50%左右吧，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 对不对？所以那您第一套是选择稍微大一点的呢，还是我宁愿买一个小开间呢？看来2017年来讲啊，至少2017年来讲，大家好像还是愿意买稍大一点的，70%多，比例很高啊。还有一个就是77.7%的购房者希望房龄是小于10年的。这其实是佳荣一开始说，我不要老破小，我要进大新，就有点这样。人家其实 听说实话， 对不对？我不希望老破小，我不希望太老，因为就目前的政，咱还是拿目前的政策来讲，因为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目前来讲呢，您就算买那个老房子的话，您的贷款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是的， 如果太靠前了，可能您的贷款年限只有20年。 是的， 这说明您的首付比例又要提高，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有可能，比如说在远大新和老破小之间纠结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三个是在小区的条件重要程度上，就是看小区看什么，治安良好排在第一位。就是先看这一片，我估计不光小区了，就这个整个周围辐射的周围，它的治安怎么样？第二就是它的邻居的素质高于低，住的是什么样的人？第三就是它的物业怎么样？啊，停不停电什么的都没在里边，对吧？所以我觉得符合这上面的，我觉得可能也远大新会稍微占有优势吧。 是，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年龄层不同的居住人群对周边的配套要求也不太相同哦。60后希望有什么呢？超市和菜市场。95后需要什么呢？有24小时便利店和 shopping mall。而且呢60后对于医院和公园的需求非常高。而95后只要小区里边有健身房和会所就行了。OK 了。你看就每个人要求不一样。也就刚刚我们其实拉下话筒来，我们还在聊。就是可能根据年龄来讲的话，您的选择也不太一样。哥刚刚说你为什么最后选择远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大了。 你还是觉得掏这个钱值。 就是不需要在城市给我什么奋斗的动力了，我自己已经有动力了。 对。 对吧，不用羊片分自，不用羊片 自奋题。 自奋题了。但是年轻的朋友，比如说刚刚毕业的95后也好啊，90后也好，他们可能要面临着人生的第一套房子了。我还真的是建议您可以离市里边越近越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对 啊， 其实我觉得当然刚才小胖说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对的，而且也比较实在的数据。然后再其次，我真心觉得其实大家的思路或者是观念是在慢慢转变的。这就像以前大家买车，家里人或者说长辈建议买的车跟年轻人想买的车完全不一样，或者说男同志想买的车跟女同志想买的车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理念不一样。你看比如说10年前或者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说家里要买一辆车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那时候还没有标呢，但是很重要的事儿。如果去买车的话，一定是举家同去，比如说得带着爷爷奶奶呀、姥姥爷，带着孩子呀，都得进这车里坐一下，就问妈：“您觉得行吗？这车？您挺舒服的吧？”当然，也可能另外一个角度是妈参与投资了啊，这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后座是给您留着的， 是是是，但也代表是很重视的。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年轻人说：“我来个单开门两厢就行。”说那后面也可以坐人啊，就是上下麻烦点，我得把座椅弄起来。但是老人就不同意，说那这太麻烦了，这么小的车还没后备箱，我们想上个车这么麻烦。所以这个就跟现在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买房子其实是一个概念。我觉得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啊，如果有这些所谓的配套设施，就算买老就小，因为我年轻啊，我还要拼搏呢，我以后可以拿它当起点，我再改善，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老人来说，想不行啊，我孩子怎么能受这苦呢？我们要参与，我们参与以后至少得买一个相对近的、相对新的、相对大的房子，而也不希望我的子女受苦，然后买一个老旧小。 对， 对吧？ 对，而且呢，说到老旧小，哥把这个破改了，我觉得特好，因为现在老小区不一定是破小区， 是是是， 真的，有现在老小区有的非常非常好，虽然年代很久远，但是因为可能他居住原来可能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宿舍呀、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区域，现在住着的老人可能都还是那时候一个单位的，所以他整个那个环境维持的特别好， 而且整个小区的整个的氛围，包括整个人群的素质还都不低啊。 对，除了这个，我觉得老旧小也好，远大新也好，还有一个我们的是购房选择是它的房屋的类型。老旧小一定是买二手房， 远大新那不用说了，一定买的是新房。那从现在来讲，我也想让嘉荣一块儿，包括两位一块儿来分析一下，就是我如果买二手房的话，我现在的政策倾向是更有利于二手房呢，还是更有利于买新房呢？就比如说我们从贷款角度也好，其他的角度来好，你们觉得呢？嘉荣先来。 哦，应该这么说，是更有利于首套刚需，因为刚才我们其实也聊到过了，就是比如说我按现在的政策，我买了个老破小，我想换，那我的这个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会非常高，它其实就是限制了这种改善性需求的它的一个这种融资能力，我们把它叫做对你不能用很少的这个首付然后就去改善自己目前的需求。所以说现在其实不管是二手也好新房也好，如果是在现在的政策更倾向于就是让这些首套房的人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想要一步到位，我不说一步跨30年，我是不是得考虑我一步跨10年或者一步跨个15年，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可能还得住在这儿，如果这个政策是一直是这样的倾向的话，那可能就会左右，比如说我40-50平米的房子实在是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那我也问问昆龙，昆龙是一线人员啊，所以呢你可能会比较了解，现在目前去咱们那儿马连道这个大区去看房的看二手房的朋友们是改善型的居多还是首套置业的居多？ 现在基本上都是首套置业的比较居多一些，然后呢改善的也有一部分。首套置业的呢基本上选择的都是一居室，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就在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西城的边缘嘛，马连道这个位置，然后往西边稍微走一点呢是太平桥。然后那边呢如果说花到400万左右的话，咱们就可以买到一个两居室，还是不错的。然后再一个，现在就是政府改造这些老破小的这些小区，现在管道啊什么也基本上都换了， 包括窗户啊、楼面颜色呀、房顶的等等这些吧。 对对对，都而且不用花钱呢。 是的，是的， 政府出资的改造的。然后包括一些小区现在绿化改造的也都比较好一些。有一些虽然说可能说物业啊什么的没有说那种商品房小区或者说新小区好，但是一些阿姨啊大爷啊， 对呀，我们有居委会啊， 对对，你从你陌生人来了以后我们都认识，是不是？然后就问你 是 你是 我们有 干什么的呀？ 阿姨 那比物业上心多了， 当然是。 对， 什么犯罪分子全给你逮出来啊！ 尤其不是这小区的，认得可清了。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吧。反正在这个就是，而且在这边的话，就是好多人去买这些房子，他在这边居住啊，买菜、购物，包括未来，现在有一个叫丽泽商务圈，也马上也要起来了。还有那个将规划的这个16号线，也在这个马连道商圈也快也要马上成立了。 马连道那边还不错，我上次从西山我们出去，然后从那边开车回来，然后正好路过那边马连道那条路，然后一直往东，然后一直可以贯穿到二环嘛。然后那边的路修的也不错， 是的， 拓宽了很多， 是的， 挺好。 之前最早不是特别方便，因为那个有一个西站的一个铁路在那块儿，然后离得不是特别远。然后现在呢，已经全都贯穿了，走地下了。然后以前呢是可能说一来火车了，哎，大家等着，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直接就从地下就过去了，也是非常方便。已经通行很长时间了。 而且现在说句实话，就是。西南方向就是马连道那边的那个方向，整个那个丽泽一起来啊，就感觉好像南北东西均衡了一样。 对， 原来在东边都是哇好多的高楼啊，大裤衩啊，这个尊呐那个尊呐什么的，一看高楼，一走到南边之后全是小矮房啊，唯一有特色的建筑也就是北京西站的那个人家那个站楼了，还是对比较有这个印象的。现在你沿着二环奔南走的时候，几乎是过了，比如说过了那个南站的时候，或者快要到南站的时候，你就能看见那一片正在盖。正好前两天我还从南站送完人出来，从丽泽那边那个商务区，现在因为那个路 就是整个区域是封闭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呢那边路还不通。我一看，哇，马路也是像哥说的修得特别 好， 非常的宽。 如果通了之后，等于一下多了三条道路可以直插到二环里边， 嗯， 所以我说哇，这个未来区域真的是好。包括现在我也关注了一下那边的二手房价也是很好的呀，是吧？ 对对对。 现在咱们那边的二手房大概的均价是多少？ 大概的均价啊，像马兰道那一片的话，基本上是在8万到9万5之间吧， 哦， 差不多这样。 那它的楼龄大概是？ 楼龄基本上是在90年代以下，然后但是也有个别小区，可能说，比如说像那个常青藤家园，然后格调。 嗯， 也是在2000年以后的小区， 对， 啊，那也有个别的新楼，但是可能就说价格的话会稍微贵一些， 嗯， 因为面积大一些呀，啊，楼龄稍微新一点。但是我们说这个小那个老小区呢，它现在包括外立面的这些改造啊，全都弄得非常好。 嗯， 我觉得选择一些 看着跟新的差不多了， 对，选择一些这个外面的话，我们去看的话，你 是 看不出来的。 哦， 啊。包括现在那块有一个莲花河， 嗯， 莲花河现在那个跑那也做的是那个塑胶的那种跑道， 哦，就可以跑步的， 啊，慢跑的那个， 嗯， 然后现在很多晚上一到傍晚然后去逛那个莲花河的人也很多， 嗯， 去遛弯啊什么的，嗯， 你看你这个在我们门头沟都不算事儿，知道吗？ 我们 早几年就是这种配套了。 没跟你说一开窗哇西山这种感觉完全 不会，你深吸一口气那觉得空气不一般，啊， 天气如果好再往东边一开窗哇国贸 啊， 是吧？ 我们那儿交通也方便。哎，这个雨啊，咱们那儿现在新房的均价门头沟啊大概是多少？ 现在门头沟这边的均价基本控制在5万7到6万5左右， 价格多有优势。 你看，便宜了2万呢。 你看看， 但是现在门头沟这边，因为现在我们也盘点了一下，门头沟现在目前在售的有13个商品房， 嗯， 但是有部分商品房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还有部分新盘在售， 嗯， 但是门头沟这些呢，首先它现在在售的商品房呢，它的开发商，首先咱们先说开发商呢，它都是属于上市公司， 嗯， 国企 都比较大的， 对，然后你从那小区的品质，包括后期的物业服务，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门头沟这个地儿吧，它属于新兴发展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它的那个房子设计。包括它的小区设计，包括它的园林设计，包括它的那个户型结构，都是我们可以讲是现在比较主流的。 好吧，啊，谢谢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只能聊到这儿了。而且这个话题一期节目绝对聊不完。谢谢三位，咱们有机会再聊好吗？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今日，全球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正式发行。据了解，该枚纪念钞是为庆祝2018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于5月22号权威发行。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目前该枚纪念钞已正式引入中国。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老师，此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呢？ 因为世界杯举办至今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88年来从未发行过世界杯纪念钞，所以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全球历史上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枚带有二维码的纪念钞，这又是一个第一。最后，这也是俄罗斯突破技术难关发行的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枚塑料材质的纪念钞。因此呢，2018世界杯纪念钞是集三大首发于一身，作为世界杯纪念钞的鼻祖啊，在今年5月份正式在全球范围内亮相了。不仅仅是关注火热，目前在多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钞难求的现象了。 嗯，好的。据了解呢，这枚纪念钞在设计方面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请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纪念钞呢，每枚面值是100卢布。那么纪念钞正面表现的是足球精神的传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最佳门将的列夫雅辛先生。他不仅是历史上的传奇门将，更是俄罗斯足球骄傲。而此时呢，一名身穿1号球服的俄罗斯小男孩抱着足球，